像白纱的脸，微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带上幸福的结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愿。 你快回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云奇。西安近日发布楼市新政，限购区域内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，属全国首例。这一政策或将被多个城市借鉴。近日，位于湖北的掌渡湖湿地万余棵池杉整齐地栽种在一米深的水中，人鸟临水，和谐相融的独特水上森林奇观吸引大量游客。巴西圣保罗州旅游服务和商业联会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指出，今年世界杯期间，巴西啤酒的价格与上届世界杯相比增长了26%。教科文组织事宜委员会将讨论30项世界遗产名录申请，包括5项自然遗产、3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及22项文化遗产。由于中美贸易战打响带来的影响，近期国际金价创年内新低，受此影响，北京多家金店下调金价。今年网上办理残疾人证将在全北京市推广，未来市残联涉及残疾人服务的50余项服务将全部实现一站式在线办理。据报道，歌手萧敬腾担任金曲奖颁奖典礼的主持，整场下来总共换了7套衣服，被称为史上最爱美的典礼主持人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想法在我的左手，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瞧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，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也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

的人，爱别人。 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哼，把锄头在肩上，暮同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一些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居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

请不要再以我很忙、我没空、我抽不出时间作为不好好吃饭、不好好睡觉、不去运动的借口和理由了。因为没有时间去照顾好自己的人，总有一天要花上更大的代价去品尝自己酿下的苦酒。经典九六九，我心奇，能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高级的自律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